咦，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？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。 梗系啦，嗱，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，再选择全部，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！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。仲有一样嘢，千祈唔好唔记得。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，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。而家除咗经 PayPal，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y 财嚟交月费添。 倒米特首死期不远乎？2021年12月17日，癫狗编辑室黄毓民。仲有两日就是这个由共匪一手操控的垃圾会选举投票日。特区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日日在电视上出广告催票，无非是怕投票率低到和主子交不到差。一个假到无伦的选举，投票率低是肯的啦。所以包括港共政权、亲共奴才、建制垃圾和那些忠诚废物，人人都抌地游水，行骑楼底又戴钢盔，不断咁唱衰投票率。完善选举制度，落实爱国者治港咁伟大，投票率应该是100%啦。外国人唱衰就话啫，爱国者都睇淡，咁就真係好有问题喎。预测投票率极低梗係有理由嘅，大家心知肚明，只係唔敢讲明嘅啫。全香港睇怕只有贼婆一个众人皆醉佢独醒。投票率低係因为政府做得好，选民冇乜诉求，咁咪唔需要选个议员去监督政府囉。哇哇哇，贼婆咁讲，分明就係同特区政府太上皇、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对着干。因为后者不久前喺公开场合推销完善咗嘅选举制度，说什么立法会选举落实爱国者治港，绝不是要搞清一色，亦不是单声道，而是要搞五光十色。他又高度评价新选举制度具有广泛代表性、政治包容性、均衡参与性及公平竞争性。乜性都有，就是没有人性。夏宝龙高姿态吹票，希望谷高投票率，贼婆竟然夠胆死话投票率低代表政府做得好，暗示市民可以唔使出嚟投。嗱，客观嘅效果必然系刺激多啲人不投票或者投白票，投票率只会低处未算低。不过前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力排众议，认为贼婆咁讲系正言若反，只不过系要谷高投票率，可谓用心良苦矣。嗱，老曾日前喺诽谤香港01写咗一篇怪论，为贼婆嘅妄议去解话。佢话反对派当然唔会同意林郑嘅讲法，但系林郑咁样讲，如果王莹唔出嚟投票，就会被解释为佢哋满意政府嘅表现，王莹不能让林郑风光。你话唔投票即系满意政府表现咩？好，我哋就出嚟投票，表示对政府嘅不满。你话投票率低即系政府民望高咩？好，我就谷高投票率。蓝营嘅人听咗夏宝龙都会去投票，为咗表示拥护一国两制。黄营嘅人听咗林郑讲都会去投票，是为了表示反对林郑政府。 黄蓝齐投票，投票率就不愁不高了。先不论老曾呢篇怪论是否正言若反或者别有所指，但是投票率低代表政府做得好呢种咁扑街嘅讲法，会刺激嗰啲支持泛民主派嘅选民出嚟投票。曾主席，你真係諗多咗啦。讲句难听啲，就係昧于时势。稍为有良知同埋系人唔系鬼嘅香港人，对即将举行嘅呢一场所谓选举投唔投票已有定见，拆婆嘅激将法系唔 work 嘅。不过郁敏最有兴趣嘅系老曾嘅怪论引起热议，对拆婆嚟讲系好事定系坏事呢？再过两日投票率一公布，结果是史上最低，咁就或者会有人话，咁咪证明咗老曾所谓林郑曲线谷票系纯属鸠噏。但系一众共匪嘅奴才及给奴才当奴才嘅忠诚废物，就可以振振有词咁将投票率低嘅责任推落贼婆身上。至于贼婆嘅亲家，贵为国家领导人的六八九，呢铺仲唔大大力咁插个旧本？而梁粉们好似蒙眼光、屈妇人等，一定就好似嗰啲见到血嘅鲨鱼一样狂咬猎物。佢哋最想见到嘅可能系特区政府太上皇夏宝龙发晒烂渣，召倒米特首上京。闩埋门同佢倾下计。多谢各位收睇收听同埋分享本节目，请付费支持《癫狗日报》，多谢大家。